第114集，律所的分红款不是一笔小数目，这话正合庞景秋的意。一直隔岸观火的庞主任态度立马转变，厉声斥责那位女律师： 小村，你怎么回事？这位阿姨是傅律的朋友，你方才什么态度？还不过来道个歉？ 庞景秋手下的律师个个会做戏，见了法官要装孙子套近乎，见了当事人得充大佬，多讹对方一点律师费。女律师此刻一张脸忽红忽白，一双眼睛凄凄带雨，任谁看了都觉楚楚可怜。 对不起。 苏安娜脖子一抻，眼一斜，从鼻孔里发出一个哼，一副得胜而归的得意之态。他扭头问傅云宪： 办什么手续？捐汉不是你的了？ 傅云宪没跟苏安娜多解释，只说 叫上雪苏一起吃个饭。 苏安娜吃不惯西餐日料，傅云宪选的是主营本帮创意菜的私厨餐厅，顶好的地段，顶好的餐馆，藏匿在毗邻名人故居的一栋大公馆里，地方相当隐秘雅致，因为消费水平太惊人，一般也就20%左右的上座率，倒也落得自在。傅云宪跟这地方的集团老总是朋友，也是这里的常客，服务员认得他，服务得相当周到客气，引他进了 VIP 包间，包间的位置也颇佳，窗明几净，能看见外头的葱茏绿意。傅云宪示意对方自己要在这里谈重要的事情，交代一句，把门反锁了。苏安娜随手翻开菜单看了一眼，心情陡然明朗不少，得意地想，这地方够贵，一顿饭够得上寻常人家几个月的伙食费。反正是傅云宪买单，他一点也不客气，甭管冷盘热炒还是海鲜酒水，一概挑最贵的点，特别喜欢的就要求多点一份，反正吃不完可以打包带回家，喊来街坊邻居让他们啧舌开眼。苏安娜的虚荣心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，菜齐了，山珍海味也堵不住她那张嘴。她两腮鼓胀，喋喋不休地骂那女律师和庞景秋。许苏也是这会儿才知道傅云宪退出了军汉，影响铁定有，损失铁定大。他不是没听韩建提过庞胜男住院的事，但他最近全部心思都扑在白静的案子上，听完也就完了。许苏问： 什么时候决定的？怎么都没告诉我呀？ 傅云宪说： 跟老庞拆伙是早晚的事，没什么好说的。 许苏把近来发生的事情一并想了想，又问： 听说贺小婆进去了？ 傅云宪说： 江书记微服私访，翻了一桩旧案子。 许苏一颗心顿时掉到了嗓子眼儿，急道： 会影响你吗？ 傅云宪淡淡道： 我没关系。 苏安娜在旁边插嘴： 哼，什么玩意儿，也想影响我们傅大律师啊，抓了活该。 傅云宪扭头看了他一眼，这话听得叫人不舒服。许苏扭头责怪苏安娜： 老太太，你说话注意点啊，别玩意儿玩意儿的，人家也是律师，还有以后军汉是别人的地方，别再动不动就上门了，当心被人打出来。 苏安娜立马回嘴： 谁敢打我？你们那个庞主任还不是低声下气的跟我道歉，谁不知道我跟傅律的关系，谁不卖我的面子？ 听到这里，傅云宪突然极放肆地笑出一声来，他的笑声持久又响亮，古怪且异常，令苏安娜与许苏面面相觑。许苏心知多半是苏安娜一张破嘴兜不住下巴，扭头瞪他： 老太太，你又胡说什么了？ 我说什么了？我什么时候说过了？傅云宪，你笑什么？你别吓人啊。 许苏他妈跟他儿子一个模样，满意时千依百顺，不满意时直接拉下脸来就喊他的名字。傅云宪对许苏是宠是纵是无所谓，对苏安娜却是忍无可忍。傅云宪止住笑，又恢复平日里的威严霸气， 他抿了一口杯中白酒，目光一指桌上那几只八两重的蟹王，对许苏说：吃螃蟹还得是配黄酒，这家餐厅没有会计山，你去街边买。许苏愣了一下，然后乖乖照办。他站起身快步跑了出去，没多久又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，提着两瓶傅大律师点名要的酒。然而傅云宪只抿一口又不满意， 一股醋味，还是女儿红好，你再去买。 许苏就这么被傅云宪来来回回的折腾，回回都不满意，回回都得重新买。他跑上跑下气喘吁吁，最后一次终于支持不住，腿一软跪倒在地。苏安娜忍不住心疼起了儿子，骂道： 傅云宪，你要喝什么酒你自己买去，干嘛糟践人，你别太过分了。 这就叫糟践。 傅云宪来到许苏身前，当着苏安娜的面抬脚就踹。 我养一条狗，我爱怎么糟践怎么糟践。 许苏一时躲不及，被一脚踹得一咕噜滚开，头重重地磕在墙上。 傅云宪，你有病吧，你凭什么打人。 傅云宪只当没听见，又朝许苏的身体重重踹了第二脚。许苏这回撞在了圆桌腿上，震落一盘长生野生鱼，酱汁瞬间溅了他一脸，一些直接溅进眼睛里，呛得他眼泪直流。苏安娜吓傻了，傅云宪在苏安娜面前一贯是耐心的、纵容的、予取予求的，苏安娜从来没有想过眼前这个神态陌生、近乎狰狞的傅云宪才是此人的真面目，是不容置辩的活阎王。 傅云宪，你别打我儿子，你别打我儿子。 苏安娜终于有了点做母亲的样子，先是破口大骂，紧接着就冲上去撕扯扭打，但傅云宪不为所动，生生地挨了他几下，便一手将他推了出去。傅云宪又高又壮，力气太大了，苏安娜被一下推飞出去，后背狠狠撞在墙壁上，壁上挂着的鹿角饰物都被震了下来，正巧砸在他的头上，珐琅与鹿角都是硬物，苏安娜血溅当场。苏安娜满脸是血，跟杀猪似的叫了起来： 杀人了。 可能是包间隔音效果好，也可能是外头的服务生一早就受了交代，根本对房间里的动静不闻不问。门是从外头锁上的，苏安娜没地儿跑，只能疯了似的砸门，一遍遍嘶声力竭地喊： 杀人了，杀人了。 生怕闹出人命，服务生终于听见喊声跑了过来，打开了门，却只敢站在外面紧张地问： 里面没事吧。 傅云宪这才停了手，苏安娜夺路而出。几个服务生进门后没问发生了什么事，傅云宪也不屑跟人解释，该赔钱赔钱，该送医送医，叫了辆车送走已经魂飞魄散的苏安娜，再叫辆车准备回温榆金亭。